点答录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就在刚刚要报时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新系统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以至于让我刚才慌乱了一下，找不到时间显示的位置。所以算算看，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已经快要一岁了。一岁一周岁对于人类的整个人生而言，应该是一个小宝宝开始学会不会走路了，差不多了吧。然后有的可能语言能力快一点的要开始说话了。而对于一个调皮来说，一周岁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吧。所以刚刚大家应该有在片花里面听到了，我们一周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除此之外，在6/26的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券兑换券，还有呢很多精美的礼品。还要特别的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哎，对，还有一个我想要在这里提前透露一点点的是，26号那天我们还会有一场观影活动，所以如果你对那部电影感兴趣的话，我要在这先大概的介绍一下哈。因为这部电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叫做《阳光姐妹淘》。其实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还有感而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当天的一个小小的惊喜部分，所以我在这还不能太多的剧透。但是我可以说这部电影是我推荐的吗？总之我觉得自己对于这部电影还是有很多的感触，但是为了不剧透并且诚挚的邀请你来，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取票的方式，或者说可以去看到我们这些种种活动很多安排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然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活动的动态之外呢，还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花椒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在这里我现在也在直播间的现场，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说静怡家的涛赖，还有金福吉网三哥小时候可乖了，还有别瞎蛋抹蛋，还有圆的圆的单单聊聊，反正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入座了。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唐。那今天我们的安排要先做个前情提要吗？我们的前情提要是，今天是周六，又到了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和一个梦有关。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题目叫续与长梦，而这个做梦的地方不是在睡梦中或者是在睡眠中，而是在一个小酒馆里。小酒馆里有人高谈阔论，有人抽烟，或许还会遇上有人吵架，有人痛哭，有人在结账离开时醉倒在酒馆门前。然而无论先前做过什么，总会清醒后再回来。而这个小酒馆就坐落在城市的一个小角落。第一次来我就在想，老板一定是对电影镜头里面的那些小酒馆抱着某种眷恋吧。大门是厚木门，门上挂了一个古铜色的铃铛，一开门关门铃铛就会响起来。装潢也做得很旧，装饰品很复古，有些发黄的墙上还贴着不少经典电影的海报。小酒馆的面积不算大，总共两层，每一层都窄窄小小。一层吧台，台前有六七张高脚椅，卖各式国外啤酒为主。吧台内有一位年轻帅气的调酒师，叫 Sam， 有时候也会新鲜调配一些特别的鸡尾酒供大家品尝。店内的音乐只放爵士电影原声碟，这是我和 TY 认识以后喜欢来的第二个聚集点。因为这里人不多，来的往往都是熟客，他们只是喜欢静静地坐着和朋友聊聊天，听听音乐，喝上几杯。人总是需要熟悉的温暖。我和 TY 到小酒馆最大的乐趣就是边聊天边观察身边的这些人，有时候是上了年纪的人，眉眼有些沧桑，我们从来都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就是这样更易于联想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或暗暗替他们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有时候会看见年轻的女生化着青春的妆坐在吧台上与 Sam 一问一答，有点儿在夜里眉目传情的感觉。像这样的歌可能就不会出现在刚才所描述的小酒馆里，但是你也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场景。命中注定，来自小娟。 这样的歌就忍不住想跟着一起哼唱，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命中注定。那个歌词当你听到的时候，地球上有几千万人，哎，反正不管是哪里有几千万人吧，那个让你想起来的人会是谁呢？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脑海中浮现的那个人又会是谁呢？另外，昨天从老家回来，今天就约我去小酒馆坐坐。他给自己要了一杯黑啤，走到吧台前的高脚椅上坐下。这里离门很近，可以第一时间看见每一个进来的客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判断这一天过得是否顺心。我和 TY 正说着话，挂在门上的铃铛响了起来。我下意识的转头，进来的是一个女生，过肩长发散在背后，乌黑顺直，嘴唇有些发白，眼睛却有些发红。他轻轻地走到吧台，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眼神散漫。他要了一个苹果派，苹果派端来，他也并不吃，只让苹果派的香气包围着他，就什么也不做，发呆。下一首歌，《Home》，来自 Bruno Major。 There's no life without love, they say. None worth having anyway. You're a mystery to me some days.That's what keeps me sane. A heart that yearns is always young. You can't love just anyone. It's been a while since 21. I still feel the same. Take me home and don't spare the horses. Away to a silence I need. Take me home.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T.Y. 告诉我，他回去后，一个朋友和他谈起，那个他喜欢了十年之久的女生快要结婚了。我很惊叹，喜欢了十年却没有在一起。T.Y.说，真的喜欢上一个人之后，会有很多顾虑，最怕的是给不了对方最好的。所以后来他想，也许就这样吧，选择了用陪伴这个最简单却残忍的方式压抑心里的悸动，把感情持续无声地埋藏。这些年他们就这样在各自分分合合中参与彼此的人生。十年后的现在再回头看，才看出这些年的他和她都选择了那么聪明的装笨。只是听到朋友说起他要结婚的那个下午，他毫无防备的心口一闷，记忆中的那张脸孔和笑容依然如此熟悉。T.Y. 说，至少知道他后来的人生一定很美满，感觉就像是做了一个长梦。梦只是一种可能，可能否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 可能否，来自穆小雅，提出了一万种可能，而最可能的可能是最后一句话，可能我还有没有忘记那个他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刚刚在花椒上面看到有朋友问可不可以点歌，比如这位漂浮足迹，可以点歌吗？今天可以点，但是什么时候放不一定，这样好像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回答，因为其实我们的歌曲都是预先已经准备好的，也许没有办法及时的播放，但是非常欢迎你可以告诉我你喜欢的歌，我也很希望可以听到大家不同人的意见，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小的时候经常会拉着对方说，哎，我跟你说我听了一首超好听的歌，一定要推荐给你，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喜欢听这首歌的人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当然欢迎你们可以把你们喜欢的歌告诉我，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呢也会有关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的内容，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并且实时互动，或者呢如果你想跟我说些悄悄话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风雨静心，感谢你的关注，还有谢谢硕达人生送的天籁之音，还有刚刚好人平安说好听，对，我也觉得很好听，其实有的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是因为它可以打动你并且唱到你心里去，说出你可能自己平时不经意忘记了的话，还有欢迎很多朋友渐渐地进入直播间，漂浮足迹是想说想为自己的梦中情人点一首歌，哇，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满足你，但是也许不是今天啊，但是是哪天呢，你想不想要一种惊喜的感觉，我们的十点答录机每个周一到周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都会和大家见面，真的是会见面，因为我们会有花椒的同步直播，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了。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要再说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也不光有砸金蛋抽大奖，并且在6月26号还要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还有982的特别放映厅会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现在已经可以公布是哪部电影了，就叫做《阳光姐妹淘》，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所以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了，我要跟大家剧透一下，到时候会有神秘环节，准备好了吗？等着你哦，一会儿见。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这个镜头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框在一分一秒的过去，22:32，每次看到时间流逝的时候，就会无比的更加珍惜每一刻和你们互相陪伴的这一刻。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感谢大家的关注。我看到了一阵风001，看到了东东绸缪，还有铁中堂，谢谢你的微博关注，还有于君的关注，还有一个笑脸哥哥，笑脸哥哥，主持人的声音好好听，八月七秋夜初凉，谢谢你的关注，威震天2010关注，谢谢。诶，漂浮足迹怎么说要给梦中情人点歌然后就消失了呢？没关系，他可能是害羞或者是在微博上留言了吧。对，所以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告诉我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唐，块儿话音，所以记得是6个字。还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这个广播宝宝1岁了。那么在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好的，那么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每次到了周六，这意味着就是要到了讲故事的时间，而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带来的叫做续与长梦。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刚才的续与长梦我们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我要先回应一下，在花椒里面有一个人说铁中堂和季冠霖好像，你是说长相还是声音还是皆有？因为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哎呀，这么说好像不太好意思啊，怎么能跟季冠霖姐姐的声音这么相似呢？当然我也很喜欢她。如果有人不知道她是谁的话，可以去看看《甄嬛传》啊什么之类的，听听里面的声音。对，我已经剧透了很多啦。那谢谢禁言的关注，谢谢野马不太野的关注。我们接下来要讲故事了，因为我们的长梦还没有做完。续与长梦，那个地外做了10年的梦终于要醒了。梦里的时间本应该是停滞不前的，10年我们彼此拥有这个梦。地外说我还梦着，他却突然醒了。曾经那么亲密，可以分享彼此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恋人，分享彼此现在的、过去的所有心情，分享彼此的思念。只是这两个字就结束了这些年的长梦。是他运气好，在梦境中找到了出口，而我却迷失其中。Yeah. Big mistake. Didn't wanna be the one that got away. How could you do this, babe? You really blew this, babe. We ain't getting through this one, babe. How could you do this, babe?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is is the last time. How could you do this, babe? I'm here on the kitchen floor. You call me, I won't hear it. You said no one else. We ain't getting through this one, babe. Every time you call, we will last you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is is the last time. You said no one else. This is the last time I'll ever call you, babe.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午夜在散场时，我轻轻转头望了一眼邻座的那个女生，灯光的暗影遮住了她的脸，她低着头，不知道最后是哭了还是笑了。她就这样锵锵的来，赶一场别人眼里的热闹。午夜的小酒馆，可以是布鲁斯，可以是爵士，可以是深夜轻柔的吉他弹唱，可以有空虚，可有颓废，只需要毫无牵挂的离开，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将自己埋葬。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浪费所有的时间，续与长梦，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盒的内容。讲完了他的梦，我也想听听你的。浪费，来自林宥嘉。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个十年无所谓。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裂。 快乐，对不对？ 浪费，来自林宥嘉。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回答了哈哈哈长光的问题，感谢你的关注。对，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同时还有一件要隆重介绍的事情，就是在6月26号，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是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那么在一周年的活动当中，我们不光有线上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在6月26号还要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还有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呢，会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我们也会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那么想要关注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并且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详情。比如说在6月26号我们的观影当天，我们的电影的影单已经发布出来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国的电影，叫做《阳光姐妹淘》，好像据说日本也马上要翻拍了。虽然听上去叫《阳光姐妹淘》，好像是讲姐妹情深啊，确实也是，但是我相信男生看了也会有感动，这是做过实验实证研究的。所以呢非常期待当天可以见到大家，因为这么说好像我也要去的样子。对，是没错，我也要去，因为这么好看的电影是不可以错过的。所以话说回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种种活动详情了。当然别忘了还有一种和我保持互动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续与长梦，在今天刚刚开始我们讲了一个别人的梦，一个10年的长梦。而关于你，你有没有一些梦是还没有做完，或者有没有一些梦是已经醒了的，或者你也可以说一个真实的存在的在昨天晚上做的梦。其实梦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弗洛伊德不是有梦的解析吗？他说人的梦是可以透露出人的潜意识的欲望的，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像什么周公解梦啊等等，这些所谓的有点趣味性的这种解梦的方式，可能都透露了梦这个虚幻的场景对于现实是一种延伸，它应该具备它所拥有的某种意义。所以能够分享梦的朋友应该也是很好的朋友了。如果你想把你的梦也分享给我的话，欢迎，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并且给我留言，或者你也可以，如果只想告诉我一个人你的梦，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所以记得是6个字。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进入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怪怪哥666，还有别跟我乱，列白，小娃娃公，西宝，一样也有爱，谢谢不见不散关注了主播。你们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关注，悄无声息的留言，悄无声息的分享。这种悄无声息让我感觉到我们是确确实实在互相陪伴着的。今天我们聊的是梦，所以我觉得下一首歌要和梦有关，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朴树《生如夏花》专辑。他在睡梦中，来自朴树。就好像 那个吉他声是一种摇曳的感觉。 惊讶我们的夜夜，看着你睡在我身旁，像孩子一样。我多想要心有多么的爱你耶，有情人啊，醒来吗，快看着我说你也爱我。 来自朴树，他在睡梦中。而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梦，絮语长梦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发生在现实中的梦，现实中的梦该如何界定呢？就是你不提我便不醒，但这个梦有一个人要先从这段梦境中离开了，另外一个人也不得不去醒来。这就是今天的絮语长梦，是个有点伤心的故事，但是因为有梦，所以不管它是否是真实的，梦中的回忆是不是也能够构成现实当中的一部分，变成回忆让你带走呢？我刚才说很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梦，快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分享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可以关注杰克堂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梦。最后我想想，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来昨天或者说今天早上，我应该也是有做一个梦的，而且这个梦真的很美。 就好像我家住在一个类似于威尼斯小城一样，因为出门就是水，整个那一片全部都是水，所以你会看到整个汪洋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要出门是一定要借助船的，似乎是我家的院子就是整个的一个水塘。于是我每天的散步其实更像是划船在散步，只有离开了院子你才可能把竹筏放下，然后外面是一片田野，好好看，就好像是画里边油画当中那种加了阳光灿烂的那种滤镜，会有一种金黄色金灿灿过滤的滤镜，很像是那种回忆的感觉。因为好像回忆或者可能是看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多了，就会觉得所谓回忆是一定要加上那种有阳光颜色的滤镜的，所以整个梦也像是加了那样的滤镜。还有意思的是，当你路过那片充满光的部分，你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光亮，但是回过头去看走过的那些部分，就好像变成了黑白色调，于是你知道你好像只能一直往前走。都说梦可能透露一个人的潜意识，那我可能已经透露的太多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给我解解梦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当梦醒了，尤其是一个美梦醒了，有可能你会发出一声短叹，然后再把现实继续。最后一首歌短叹，来自房东的猫和梁小雪。 在玫瑰路有一晚，闲来盘算，光阴会耗成纠缠，唏嘘短叹。 有人借自己孤单， 现在收听的就是十点打路机，我是杰克唐，让我们明天再见。 尽头你回眸。